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我一步就能登天，站在最高点，别的意见听不见，也视而不见。哦，我一手就能遮天，我所向无限。长处太长，短处太短，天高山高高不过我数算。 远攀的高手帅得通所谓，雨来之前先刮风，骂人懵懂，只是你不懂怕自霸，最后还是一场空。 让我分青红皂白，剪彩或用彩，别要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哦，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Bye.